本期新闻由于磊、景然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计。八到十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。